望向編輯部。今日錄音嘅時間係12月2號下午。咁有我 Raymond Wong， 仲有加拿大代表 加坦生， 馬來西亞代表 馬來近， 澳洲代表 俊 BC， 大家好。 仲有香港在地嘅喺我哋基地度做代表嘅， 系许留山啊！ 最紧要系许留山啊！ 系 最多 fans 代表翻啲香港嘅声音啊！ 系啊，一定要啦，因为我哋离地啊嘛，即系人哋话我哋，同埋唔 X 识嘢啊嘛，话我哋即系啲外喺外国踎嘅人，咁啊， 低端外国人啊，话我哋 系咯， 咪住先，我哋今日少咗个人嘅， 系啊， 台样、啊。 可能去咗英国做黑工啊， 潜逃啊，系咪啊？不过今日见到大文汇报嘅头条就写住，咩呢个法庭颁布呢个通缉令，通缉啊台样、啊，不过系黄台样，唔系我哋嘅二德台样，系啦。 唉、哎，佢呢个咩啊？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啊嘛，而家佢去英国做瓦全，梗系舒服好多啦，系咪先？ 系嘛？ 系啦，真正嘅归 英派。喂，佢成功啲，走去英国潜逃，系嘛？ 又唔一定系英国，我谂佢透过英国啫，因为英国同香港肯定印度条例噶。咁可能去咗咩波斯尼亚、黑山啊，嗰啲塞尔维亚都唔出奇的。 哦，嗰啲地方平好，嗰啲地方生活，嗰啲地方生活个生活指数咧，同中国大陆差唔多，同埋系啲女好靓啊！我听人讲。 但系话 咁佢都毁过用得着喎。 系啊，我就系咁样讲，我就系咁样谂， 得个一百几一粒啫。 唔紧要啊， 冇啊，一百几一粒用晒之后精尽人亡啊，好快啊嗰度，因为嗰度啲女真系 咁可能佢 系咯。哦，咁我明啦。喂，佢嗰句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啊？原来为咗啲女，唔系为咗呢个政治系嘛？ 系啊，佢系人肉个肉咯，玉碎啊嘛，俾吸干晒做玉碎啊。都唔好做牙齿，唉、哎，台阳呢个人啊，真系有捻得佢啦，唉，都讲两句算啦，好似阿近咁讲两句算啦。我哋今日都有好多 啲留翻俾阿留翻阿黄台阳啲留翻俾阿白卡光去系再讲啦。 系因为大家嘅客路唔同，我哋行唔听呢啲嘢嘛。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咧，就系讲翻都系要讲翻呢个所谓嘅低端人口问题啦，即系其实大陆嘅外来人口问题，因为其实已经讲咗两节快报啦，之前，但系咧有太多人嚟挑机啊，尤其是啲城寨同埋科林嘅 fans。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咧不断，可能啲人喂你又讲呢件事，唔系嘛，都唔系佢讲晒啦咩？其实呢件事已经系不断发酵紧，同埋睇呢件事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到唔同喺香港人讲嘅嘢咧，你会觉得佢其实系有问题嘅。嗱，我举个例，例如好似城寨你咁样讲咧，有啲人嚟叫喂，不如听城寨啦，点啊数据好啊，点咩有啲点样分析啊啲咁啊。如果你有听得多城寨嚟讲嘢咧，佢哋好似一种编剧嘅手法，佢哋有时一啲编剧咧，佢哋一啲电影啊剩嗰啲咧，佢哋好似其实成件事咧好唔合逻辑噶，但你又唔系好觉噶，咁点解咧？就因为佢好快啊，成件事讲得。一件接一件咁讲落去好快咧，快到你都唔觉佢件嘢嘅逻辑啊！当你静心啲谂翻咧，其实佢讲嘅嘢好有问题嘅。 咁、啊、一定啦，因为佢哋卖紧两样嘢都系假嘅。第一 系 港英有几好，呢、這个系假虚构出嚟。第二佢又卖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中国，即系佢哋讲嘅中国大陆，即系一个好似平行时空咁，因为佢哋讲嘅大陆咧，同真正嘅中国大陆又系唔一样。 仲有他们买多了一样东西，香港现在很危险。 是的，他们很强调一国一制，即不过我们讲过一次了，这个一国一制就是一个危殆，因为人人都捍卫一国两制的时候，你就讲一国一制出来，其实是吓紧他们自己的听众。其实是一个老千手法来的，有没有听过？即是老千不断用赞你和不断交替用的，就是赞你和吓你。等你信佢嗰 正常啦、啊， 佢就用 叫做偷女手法嚟噶嘛， 系啊，依种叫先恐后迁啊嘛，应要富有讲， 系啊，呢个好得意喎，佢哋就吓你香港好卵大镬，再赞你香港人咧唔好妄自菲薄，因为香港喺港英时代系非常好，但系佢哋唔好讲一样嘢就系、是、港英时代嘅香港系好，个原因系有英国佬帮你睇场啊嘛。 你而家九七之后你系你自己睇场啊嘛，实际上咁英国佬咧就表面上咧就睇晒场，咁呢啲唐人咧就自用埋位做嘢。咁香港回归咗之后咧，就系、是、表面上系香港人治港，即系好似老董啊、曾荫权啊，同埋刘世良都有份喎，曾荫权时代。咁但系就系有中共喺即系嘅手影喺度，即系控制一啲嘢啦。但系你嗰个手影佢做紧咩，你系唔清楚嘅。所以咧就制造咗一个市场嘅机会，就系好多阴谋论，即系大陆想点啊，中联办要点样操控啊，或者要搞乜嘢？有啲节目系净系网台节目系净系讲呢啲啊，已经可以讲足一百几十集噶啦。 系啊，佢不停 loop 翻嘅。仲有一样嘢，嗱，我举个例，又系城寨。阿刘世良，你不断讲翻麦理浩时代啊，或者系嗰阵时咩，好似啱啱呢个低端人口事件咁啊，北京呢、這个，佢不断都讲翻呢个嗰阵时咩石硖尾大火，跟住起晒子区嗰啲咁样，同埋又讲翻嗰阵时点样扶住啲人由低端人口变成中产。我心谂，喂，嗰阵时嘅社会同依家依家呢个年代嘅发展咗，即系发展到一个某一个程度嘅香港。可以咁样比嘅咩？即系两个结构已经唔同咁啊！嗰个时代，依家个时代嘅嗰个经济结构已经你点比啊？你唔可以攞翻嗰个时代嗰个模式嚟再做过嘅，或者喺北京再做呢个模式系唔可以嘅。其实 同埋刘世良佢讲一样嘢，即系我谂佢好多人都系有一个咁嘅谂法，就系、是、中国大陆咧系一个中国大陆，系冇地区差异，所有人系类似嘅。但其实唔系，因为中国大陆其实系有好大嘅贫富差距，同埋有文化差距，亦都系好大嘅唔同。就算系即系点讲，喺一个省里边啊，个贫富差距可以大到点咧？就系、是、举个例子，就喺广东省，有个地方咧就叫做淮泽。咁嗰度咧，啲细路仔咧晏昼食晏嘅时候咧食水捞饭嘅啫，即系好乸穷嘅。跟住有个地方叫迎德，一年食一次白米嘅啫，嗰度啲人。平时就系食谷壳同埋啲杂粮。你谂下，如果即系点样讲啊？呢啲人啊，如果穷即系咁穷嘅话，佢哋点解仲要留喺嗰啲地方？即系点解仲要踎喺啲地方可以生存到？即系你要谂下呢啲嘢。即系大陆穷嘅人咧，嗰个韧性系好强啊！佢唔系有啊？许留生点解走咗嘅？系个韧性好强啊，同埋你睇下，如果佢哋嗰个即系喺广东省嚟讲，你睇下大城市同埋呢啲人嘅生活差距，好难想象啊！即系你点讲，香港嘅贫富差距系唔会有咁犀利嘅。你如果系即系点样讲咧？呢、這个贫富差距嘅问题咧，系直接影响到佢啲政策要点样做啊！即系喺国内嚟讲， 淮泽系咩嘅？好多嗰啲叫咩啊？燕窝噶，我去过一次，好耐之前。但系刘世良节目咧，而家讲得唔得噶？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而家录紧嘅仲。 刘世良节目系嘅，都系即系用一个好中产嘅睇法去包装自己系高级咯，即系同即系同阿 陶杰嗰套系差唔多。 陶杰同埋阿吴生啊，吴广明先生差唔多，只不过大家都系来。曾经在建制做过嘢，咁啊，刘世良就系同阿吴生一样之处咧，就系、是、嗱，我来自个建制噶，但系咧，我而家为咗撑民主，咁咧，我而家咧就明明咧可以喺建制捞到着数啊，或者可以同建制中人行得近啲啊，但系我唔同佢哋一齐，为咗民主，咁我咧就自己走一档出嚟，就讲真话，就。即系其实咧，建制系帮佢哋反而倒咗金咯。喺某个程度嚟讲，即系但系大家睇到佢高啲，即系觉得哇，你系建制啊，你真系真心支持民主啊，本嚟你可以好好多噶咁样咯。 佢冇办法噶，因为你佢咁样讲咧，即系香港人会好 buy 嘅，因为香港人本身对香港嘅公务员咧都有一个即系比较尊重嘅心态。所以咧就唔系话佢帮咗建制， 帮过建制，所以到今我就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就系、是、佢就系因为佢熟悉嘅熟悉政策，所以 即系等于阿林郑月娥而家点解民望高嘅原因啊，同埋阿薯片，因为香港人认为呢啲人系唯一，既系香港人，亦都有权力去维护香港人嘅利益嘅群体嘛， 而且精英咯，即系 精英， 系啊，因为中环价值其中一点都系好尊重嗰啲社会所谓精英噶嘛， 系香港中环价值第一就系要白领，第二你系精英， 冇错。但系佢唔知道以前嗰套所谓嘅精英咧，即系港英时代嘅精英，其实好多只系个 follower 嚟噶嘛，即系可能思考嘅角自己思考的角度或者制定政策咧系比其他有主权嘅国家系差少少，即系我觉得啦吓，唔好话我咩主观观点，我觉得啦吓。 其实 系始终都系 我同意 喺一个殖民地匿住噶嘛，咁你好多嘢，喂刘世良都好讲，好多嘢都系伦敦直接发号施令嘅啫，甚至港督都系一个 follow 嚟嘅啫，正式嚟讲系咪啊？ 呢一样又未必系啱晒。呢一样嘢就即系你话英国系咪要发号施令就唔一定系政治上嘅 大政策会唔会啊？大政策会唔会 系港督可以揸主意嘅好多事？ 哦、okay, 港督譬如麦理浩去搞佢嗰啲即系公屋啊嗰啲咧，其实佢就系有佢自己嘅谂法，同伦敦单声咁啊 OK 噶。即其实系 我听过一个节目啦吓，好耐以前访问阿李鹏讲。李鹏讲佢写过一本书，就系话佢揾翻以前所有英国嚟管香港嘅历史。咁咧就话当时佢系如果譬如话阿戴伦子啊嗰啲年代，或者甚至麦理浩年代，佢哋决定要加价，譬如巴士公司加价，应该点样做？佢政治问题点样做？佢哋会拍封电报又好，打个电话又好。去翻英國，咁於是英國嘅政治部咧，嗰啲地方咧就有一個學院，係每個國家嘅政策嚟研究，同埋會喺國會攞一啲咁嘅事例出嚟，大家 compare 諗出個辦法。譬如話兩三日之後啊，大家其實嗱你可以咁樣做，就俾個 advice 你個港督應該點樣做。個英國係對於每一個殖民地都係有一間，佢話有一間学大学跟大学是分门别类，即是好像东亚研究部又好，乜鬼嘢研究部又好，再加埋个殖民地部，然之后喺个国会啊、历史啊捞埋一齐，交咗好多功课，做咗好多功夫嚟应对每一个政策。 嗯，即系好细分啦、啊，对对， 好细分系好细致吓。英国人佢嘅管治手法嘅圆滑嘅老道，讲衰啲，唔系中国强国嗰种咁粗糙嘅方法可以比吓、啊，我系咁睇啦吓，咁、嗯、咯。 中国你话佢粗糙又得，你唔粗糙又得嘅。 佢系吓，佢、啊、我觉得佢系共产党系想学呢一套，但系佢又学唔到， 佢未学到。其实佢自从1989年呢个苏东坡事件之后咧。佢哋将大部分嘅精力咧，就集中咗喺即系点样防止个政权咧唔好倒台。佢系有几百人研究呢样嘢，即系喺六四之后，所以佢哋呢套嘢咧，佢而家呢即系大陆呢种用一个资讯科技去监控人民，去即系完全基本上你所有生活嘅部分咧，都可以政府系有一个好大嘅参与度呢种手法咧。是他们想了很久才整出来的。就是他们不断用资讯科技去控制人民。这个是真的。但是当然他们也不会即是控制到你一些自由都没有。因为如果一些自由都没有呢是会倒台的政府。而且如果完全即是粗暴或者残暴去对人民呢，政府是会倒台。 他们玩个平衡。 他们玩个平衡。 没错。 是。 即系佢哋系要你听话，而且系要养到你一个程度咧，就唔会过肥，亦大咧又唔会饿亲，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而家佢成套嘢 系咁样研究出嚟。阿许留山， 系翻翻嚟， 系好彩好彩，因为头先我讲到 有冇影响到，有冇影响到个录音啊？唔好意思啊， 冇冇冇，不过我窒咗一阵，因为我本来想同你即系对下嘴啊，因为呢、這个即系 好好啊。 即系喺嗰个广东嗰个贫富差距系好大啦，咁嗰个文化差距又系好犀利，即系所以大陆 因为咧，因为嗱、 嗯 我又讲少少啦，头先阿社长应该都讲咗佢头先讲嗰个地方系点样啊，即系等于咁，我有个朋友系喺西安生活，即系由香港移居咗去西安生活啦，咁佢都会觉得。即系佢喺西安住嘅话，佢唔离开西安啦。佢都觉得佢系唔知道北京可能咩低端人口事件，即系可能就算听到少少，但系就唔会话太大反应咯。因为佢哋会系西安有自己西安自己嘅生活噶嘛。即系可能佢哋西安 太大啦，国家 太大啦，每个地方自己其实自己等于一个地自成一国噶啦。即系好老实讲，佢哋已经自成一国，即系等于佢哋举个例，西安佢哋睇香港人又同我哋。即可能又同其他地方又唔同，我同广东睇香港人又唔同。佢哋西安人觉得香港原来香港人系好残忍噶，原来觉得，因为发生过一单咧，咪喺九龙城，唔知有个大陆嗰啲自由跟 打死咗俾人 咧，打死俾人打死咗，唔知拳打落心口度，跟住就打死咗啊嘛。咁佢哋就会觉得西安嘅人就会觉得香港人系好残忍嘅人，好暴戾嘅。我哋见到香港人都要怕怕嘅，已经系会咁样噶。即系你唔好以为佢哋好恶，佢哋眼中我哋嘅恶过佢噶，即系会咁样噶嘛？我哋即系唔可以一嘢就睇晒成个大陆就系同一样嘢咯，即系成个大陆就系同一类人噶啦，唔可能噶其实呢件事。 而且西安仲有回民噶，即系唔系即系多好多少数族裔噶，佢管嗰套嘢同广东省地区可能又唔同喎，广东省地区可能就系嘈嗰啲要保护粤语啊，西安嗰啲有回民啊嗰啲。有穆斯林地区又有第二种管治方法噶， 冇错啊。咁可能佢哋住，跟住嗰个朋友跟住佢再住得僻少少嘅，即系近郊少少嘅，即系啲古都少、古城少少啲嘅。咁佢哋又冇晒回民呢啲嘅问题，又系另一套嘢嚟噶咯。即系可能嗰啲人会觉得自己有即系可能一年有一个月啦，有两三万收入咧，已经觉得自己好劲噶咯，已经。即系佢哋嘅角度又会觉得又会系咁样嘅，唔可以一嘢就打晒成个中国都系咁样咯，同埋因为依家其实香港人咧睇得太多条片，佢讲即系某啲中国嘅情况咧，就会觉得成个中国都系咁样噶啦。即系我哋成日好强调呢样嘢， 中国系好多细细忽细细忽咁样，而且即系中国嘅户籍制度，即系点解要存在咧？就系因为每个细细忽嘅地方咧嘅文化同埋嗰个经济状态系唔一样，所以即系你。刘世良成日都讲咧，就系话香港应该攞翻嗰个单程证审批权，但系佢又同时讲 点攞啊？ 取消户籍嘅，唔好讲呢样住，点攞唔紧要，冇所谓嘅。即系香港而家系有个border， 即系有个边境，即系要批准过嘅人先至可以入嚟。咁但系即系如果喺国内咧，佢哋嗰个控制人，即系控制人口嘅手法咧，就系靠呢个户籍嘅。咁如果你话你要攞返呢个单程证嘅审批权，咁大陆呢就可以取消户籍。其实两样嘢系唔合理嘅，系一个 double standard 嚟嘅。因为两样嘢嘅作用都系控制人口嘅进入。 应该咁讲，大陆嘅户籍制度呢，嗱佢就讲到应该要取消啦，即等你可以自由流动去唔同嘅地方度做嘢呀，或者嗰啲咁样啦。我諗去刘世良去睇啲嘢，你睇咗，你当咗好似大陆，好似当咗欧盟咁简单啊！即系好似喂，咁欧盟都系咁噶啦，我荷兰可以去唔知边度去意大利翻工都得噶啦，啲即系诸如此类咯，啲咁样，即系唔系咁噶。其实你大陆个户籍制度一样嘢就系、是，佢比起嚟香港其实都简单噶。大陆嗰个你户籍制度，佢唔系唔俾你去北京噶嘛，即系只不过你系唔可以有喺北京有嗰啲 福利， 即系北京当地嘅福利啫嘛，你系可以去噶。佢冇阻你嘅， 但系佢系用嗰个福利嚟阻止某啲人去，因为你如果系冇福利嘅话，根本个成本效益就冇啊嘛。你如果系去到嗰啲即系嗰啲大城市，系冇成本， 生活水平太高啦，嗰度系啊系啊， 即系佢冇成本效益，根本就唔会去噶啦。啲人其实冇理由自己无啦啦走过去啫，因为肯定系嗰度有更加多嘅机会，而且嗰啲机会比你嘅钱系多过你喺乡下可以赚得到啊嘛。 系嗱，仲有一样就系。加登我先， 我讲，即系 其实个感觉即系话，你哋成日话香港人啊，成日话啲新移民嚟攞我哋福利，所以就好憎啲新移民。其实而家北京呢单嘢嘅情况一样，个户籍制度 一 样，系根本一样，系北京自己住喺度嘅人，基本上系唔欢迎呢啲外来嘅民工嚟做嘢，因为认为佢会攞佢嘅福利，所以佢要谂办法驱除佢。其实呢件事系一模一样嘅，如果睇真啲。 是啊，其实同本我哋一其实第一次讲呢件事已经讲咗啦，就系、是、其实就 系 北京嘅本土派， 其实 系 一模一样。 北京本土派， 所以任何嗱，所以任何人话应该要取消户籍制度，点点点点点，咁你就唔好讲中港区噶，唔好为事。 系啊， 你讲得呢一套就该你唔好咁讲，因为 就 系 一个制咯，到时就系、 是。我举个例啊，我 show 过俾大家睇啊，2004年啊，或者2014年啊。嗰阵应该系 2012年， 薄熙来当政重庆嗰阵，有一个区，就比较穷啲嘅，咁另一个区叫曼城区就比较富有啲嘅，咁佢为咗消除两区嘅贫富差距，夹硬将两区合并，结果其实佢大陆每一个区咧，你嘅 GDP 或者升咗咧，个政府会派翻钱俾你。我哋而家成日话见到话点解话有啲村委白咗啲地唔俾返啲钱人贪污系贱格，可能系佢可能系十万单或者一万单或者几千单入面一单，但系其他村嗰啲就好开心。即系今日佢会派返钱俾佢，呢个曼城嘅属于有啲良心嘅村官俾返啲钱呢一区嘅人。但系由于两区合并咗，令到曼城区攞到嗰啲钱嘅人呢个 GDP 低咗，於是就兴。 呢个系冇办法，真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国内真正嘅问题啊，冇人讲噶，其实同埋 即系系啊， 同埋佢嗰种制度咧嘅好处咧，对某啲人嘅好处咧，亦都系冇人讲嘅，因为着数咗就唔讲噶啦，喺香港 系啊， 有好多人系唔使做嘅，知唔知喺大陆而家其实，即系你话有好多人失业啊嗰啲成，唔系啊，佢哋系唔使做噶，佢哋系唔使做嘅，真系。因为佢哋有时啲迁拆啊、改建啊嗰啲成咧，佢哋嗰啲钱系可以派翻俾啲村民嘅。阿大，你如果听翻今日大匪嗰个大匪看天下嘅节目咧，佢有三节都有两啊，其实两节半都系讲呢个问题嘅。其实佢个睇法咧同我哋系差唔多，即系可以话系差唔多一样添。 佢经常改聂德村啦、啊、聂德镇啦、啊。咁以前我喺廣州有學過中文嘅時候咧，嗰度咧其實係個污水處理廠，好撚臭嘅。係好少人肯去住嘅聶德。咁就係因為佢改建咧，就好多人就變咗千萬富翁啦。大匪都有講過嘅，記得都。 Tony 可以加入嚟，Tony 可以加入嚟。而家要 call 翻人先，你继续讲，继续讲，你哋讲。 一系停一停先啦，呢一节系咁样停一停。 差唔多啦，呢节差唔多。 都好似好硬。 呢一节咧，其实有啲乱啊。呢一节个我唔知个 file 有几长，因为许留山跳出跳入咧，可能有少少问题。不过唔紧要啦， 因为你等阵 check 先。 好好好，呢一节就 出嚟先啦，出嚟先， 出嚟先，好。